汉书卷九十六上，西域传第六十六上。西域以孝武时始通，本三十六国，其后稍分至五十余，皆在匈奴之西，乌孙之南，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六千余里，南北千余里，东则接汉，扼以玉门、阳关，西则陷以葱岭，其南山东出金城，与汉南山主焉。其河有两源，一出葱岭山，一出于田。于田在南山下，其河北流，与葱岭河合，东注蒲昌海，一名延泽者也。取玉门阳关三百余里，广袤三百里，其水停居，东下不增减，皆以为前行地下，南出于积石，为中国河云。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，从鄯善傍南山北，必河西行至梭车为南道，南道西于葱岭，则出大月支安西，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，必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，北道西于葱岭，则出大渊康居演蔡焉。西域诸国大率土著，有城郭田畜，与匈奴乌孙一俗，故皆亦属匈奴。匈奴西边日逐王至同蒲都尉，始领西域，常居燕齐、微须、玉离间，赋税诸国，取赋己焉。自周衰，戎狄错居精卫之北，即秦始皇攘却戎狄，筑长城借中国，然西不过临洮。汉兴至于孝武，是征四夷，广威德，而张骞始开西域之际，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，降浑邪、休楚王，遂空其地，始筑陵居以西，出至酒泉郡，后稍发喜民充实之，分至武威、张掖、敦煌列四郡，据两关焉。自二师将军伐大渊之后，西域镇据，多遣使来贡献，汉使西域者亦得职，于是自敦煌西至延泽，往往起停，而轮台、渠犁皆有田族数百人，至使者校尉领户，以及使外国者。至宣帝时，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，即破孤师，未进田，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。时汉独护南道，未能进并北道也。然匈奴不自安矣，其后日逐王叛单于，将众来降，护鄯善以西使者正即迎之，既至汉，封日逐王为归德侯，即为安远侯。是岁神阙三年也，乃因使疾并护北道，故号曰都护。都护之起，自疾至矣。同蒲都尉有此霸，匈奴亦弱，不得进西域，于是徙屯田， 田于北虚前，匹缩车之地，屯田校尉实属都护。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，有变以闻，可安吉安吉之，可击击之。都护至乌垒城，去阳关2738里，与渠犁田关相近，土地肥饶，与西域为中，故都护至焉。出阳关，自晋者使曰若羌。若羌国王号去胡来王，去阳关1800里，去长安6300里，僻在西南，不当孔道，户450，口1750，生兵者500人。西与居末街，随处逐水草，不田作，养善善居末谷。山有铁，自作兵，兵有弓矛、斧刀、剑、甲。西北至善善，乃当道云。善善国本名楼兰，王至乌泥城，去阳关1600里，去长安6100里，户570，口14100，生兵2912人。辅国侯却胡兵，善善都尉及车师都尉，左右居渠及车师军各1人，议长2人。西北去都护治所1785里，至山国1365里，西北至车师1890里，地沙鲁少田，既田阳谷旁国，国出玉多家为昌柳、胡同、百草，民随畜牧逐水草，有驴马，多骆驼，能作兵，与若羌同。初，武帝感张骞之言，甘心欲通大渊诸国，使者相望于道，一岁中多至10余倍。楼兰孤师当道，苦之。公结汉使王辉等，有硕为匈奴耳目，令其兵遮汉使。汉使多言其国有诚意，兵弱易击。于是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蜀国计及郡兵数万及孤师，王辉硕为楼兰所苦，上令辉左破奴将兵，破奴与轻骑700人先至，虏楼兰王，遂破孤师。因破兵威以动乌孙大渊之属，还封破奴为卓野侯，辉为号侯。于是汉列廷杖至玉门矣。楼兰既降服贡献，匈奴闻发兵击之。于是楼兰遣一子至匈奴，一子至汉，后2师军击大渊，匈奴欲遮之，2师兵胜不敢当，即遣计因楼兰后汉使后过者，欲绝勿通。时汉军政人文将兵屯玉门关，为2师后拒，不得牲口，之状以闻，上诏文便道引兵捕楼兰王，将义却，不责王。对曰：小国在大国间， 不良属无以自安，愿喜国入居汉地，上执其言，遣归国。亦因使后嗣匈奴，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。征和元年，楼兰王死，国人来请质子在汉者，欲立之。质子常作汉法，下残事公行，故不遣。报曰：世子天子爱之，不能遣，其更立其次当立者。楼兰更立王，罕复择其质子，一遣一子至匈奴。后王又死，匈奴先闻之，遣质子归，得立为王。汉遣使召新王，令入朝。天子将加厚赏，楼兰王后妻，故继母也。魏王曰：先王遣两子至汉，皆不还，奈何欲往朝乎？王用其计，谢使曰：新立国未定，愿待后年入献天子。然楼兰国最在东陲，晋汉当白龙堆，伐水草，常主发道，赋水丹粮，送迎汉使，有硕为立足所扣，诚意不便与汉通。后复为匈奴反间，说遮杀汉使，其弟欲图其降汉，据言状。元凤四年，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见赴介子往赐其王。介子轻将勇敢士，及金币，扬言以赐外国为名，既至楼兰，诈其王欲赐之。王喜，与介子饮，醉，将齐王丙宇、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，贵人左右皆散走。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，天子遣我诸王，当更立王帝欲图其在汉者。汉兵方至，无敢动，自令灭国矣。介子遂斩王常归首，持传一阙，悬首北阙下，封介子为益阳侯，乃立欲图其为王，更名其国为善善，即刻印章，赐以宫女为夫人，被车骑辎重，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，祖而遣之。王自请天子曰：身在汉久，今归单弱，而前王有子在，恐为所杀，国中有伊循城，其地肥美，愿汉遣将屯田击鼓，令臣得依其威重。于是汉遣司马一人，吏士四十人，田伊循以镇抚之。其后更至都尉，伊循官至，使辞矣。善善当汉道冲，西通居末720里，自居末以往，皆种五谷，土地草木，畜产作兵，略与汉同。有意乃纪云：居末国，王至居末城，去长安6820里，户230，口1610，生兵320人，辅国侯、左右将、议长各一人，西北至都护治所 2258里，北接玉里，南至小渊，可3日行，有葡萄诸果，西通精绝2000里。小渊国王至乌陵城，去长安7210里，户百50，口1500，生兵200人，辅国侯左右都尉各1人，西北至都护治所2558里，东与若羌接，僻南不当道。精绝国王至精绝城，去长安8820里，户480，口3360，生兵500人，精绝都尉左右将一长各1人，北至都护治所2723里，南至荣卢国4日行，抵鄂峡，西通乌弥460里。荣卢国王至碑品城，去长安8300里，户240，口1610，生兵300人，东北至都护治所2858里，东与小渊，南与若羌，西与渠勒接，僻南不当道。乌弥国王至乌弥城，去长安9280里，户3340，口24000，生兵3540人，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军各1人，一长2人，东北至都护治所3553里，南与渠勒，东北与秋瓷，西北与孤墨接，西通于田390里，今名宁弥。渠勒国王至前都城，去长安9950里，户310，口2170，生兵300人，东北至都护治所3852里，东与荣卢，西与若羌，北与乌弥接。于田国王至西城，去长安9670里，户3300，口19300，生兵2400人，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骑军东西城长一长各1人，东北至都护治所3947里，南与若羌接，北与孤墨接，于田之西水接西流，注西海，其东水东流，注盐泽，河源出焉，多玉石，西通皮山380里。皮山国王至皮山城，去长安1050里，户500，口3500，生兵500人，左右将左右都尉骑军一长各1人，东北至都护治所4292里，西南至亚拿国1340里，南与天堵接，北至孤墨1450里，西南当济宾乌义山离道，西北通梭车380里。亚拿国王至亚拿城，去长安9950里，户490，口2733， 生兵740人，东北至都护治所4892里，北与子河、蒲犁，西与南都街，山居田石间有百草，垒石为市，民皆守饮，出小布马，有驴无牛，其西则有玄渡，去阳关5888里，去都护治所5020里。玄渡者石山也，溪谷不通，以绳索相引而渡云。西叶国王号子和王，至呼间谷，去长安250里，户350，口4000，生兵1000人。东北到都护治所5046里，东与皮山，西南与鸭拿，北与梭车，西与蒲犁街。蒲犁及伊奈、吴雷国皆西叶类也。西叶与胡邑，其种类羌低行国，随处逐水草往来，而子河土地出玉石。蒲犁国王至蒲犁谷，去长安9550里，户650，口5000，生兵2000人。东北至都护治所5396里，东至梭车540里，北至疏勒550里，南与西叶子河街，西至吴雷540里，侯都尉各一人，祭田梭车，种俗与子河同。伊奈国王至去长安1150里，户125，口670，生兵350人。东北至都护治所2730里，至梭车540里，至吴雷540里，北至疏勒650里，南与子河街，俗相与同。韶谷祭田疏勒梭车。吴雷国王至卢城，去长安9950里，户千，口7000，生兵3000人。东北至都护治所2465里，南至蒲犁540里，南与鸭拿，北与元毒，西与大月之街。衣服类乌孙，俗与子和同。南都国王至去长安1150里，户50，口31000，生兵8000人。东北至都护治所2850里，西至吴雷340里，西南至济宾330里，南与羌弱，北与修寻，西与大月之街，种五谷、葡萄、诸果，有银、铜、铁，坐兵与诸国同，属济宾。济宾国王至寻仙城，去长安12200里，不属都护，户口生兵多，大国也。东北至都护治所6840里，东至鸭拿国2250里，东北至南都国9日行，西北与大月之，西南与乌义山离接，西匈奴破大月之， 大月之西军大夏，而塞王南军济宾，塞种分散，往往为数国。自疏勒以西北，修寻原独之属，皆故塞种也。济宾地平温和，有苜蓿、杂草、奇木、檀、槐、紫、竹、漆，种五谷、葡萄、诸果，分至原田。地下湿，生稻，冬时生菜。其民巧，雕文刻镂，指宫室、织稷，刺文绣，好制石，有金银铜锡以为器，饰列，以金银为钱，文为稷麻，幔为人面，出疯牛、水牛、象、大狗、木猴、孔雀、朱鸡、珊瑚、琥珀、碧琉璃，他处与诸国同。自武帝始通济宾，自以绝远，汉兵不能至。齐王乌头牢说票杀汉使，乌头牢死，子戴笠遣使奉献。汉使官都尉文忠送其使，王复欲害忠，忠绝之，乃与戎屈王子殷莫父共合谋攻济宾，杀齐王，立殷莫父为济宾王，受印绶。后君后赵德使济宾，与殷莫父相师，殷莫父所郎当得，杀父以下七十余人，遣使者上书谢。孝元帝以绝狱不露，放其使者于玄度，绝而不通。长帝时，复遣使献谢罪，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。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：“前济宾王殷莫父本汉所立，后卒叛逆，福德莫大于有国子民，罪莫大于直杀使者，所以不报恩，不惧诛者，自知绝远，兵不至也。有求则卑辞，无欲则骄慢，终不可怀服。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，切快其求者，为攘臂而为寇也。今玄度之恶，非济宾所能越也，其项目不足以安西域，虽不复不能威城邦。前亲逆节，恶曝西域，故绝而不通。今悔过来，而无亲属贵人，奉献者皆行古见人，与通货世脉，以献为名，故凡使者送至玄度，恐失时见期。凡遣使送客者，欲为防护寇害也。其皮山南耿不属汉之国四五，斥后士百余人，五分夜击雕斗自首，赏食为所亲道，驴畜复粮，许诸国饼食，得以自善。国或贪小不能食，或节狭不肯己，拥强汉之节，乃山谷之间，乞丐无所得，离一二旬，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返。又立大头痛、小头痛之山，赤土身热之板，令人身热无色，头痛呕吐，驴畜尽然。又有三尺磐石板， 道狭者尺六七寸，长者径三十里，临峥嵘不测之深，行者既不相持，绳索相引，二千余里乃到玄渡，处坠未半坑谷近米碎，人堕势不得相收拾，险阻危害不可生言，圣王分九州至五福，务圣内不求外，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，送蛮夷之谷，劳力士之众，设危难之路，疲弊所事以示无用，非久长计也。使者业已受劫，可至皮山而还。于是奉白从亲言，祭宾实力赏赐古事，其始数年而一致云：乌翼山离国，王去长安晚2200里，不属都护，户口生兵大国也，东北至都护治所60日行，东与祭宾，北与补挑，西与离间调之节，行可100余日乃至调之，国临西海，属师田道，有大鸟卵如瓮，人众甚多，往往有小军长，安息亦属之，以为外国善患。安息长老传闻调之有弱水西王母，以未尝见也。自调之乘水西行，可100余日，近日所入云。乌翼地暑热莽平，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，食饮公事，市列钱货，兵器金珠之属，皆与祭宾同，而有陶拔、狮子、犀牛，俗众妄杀。其前独文为人头，慢为祭马，以金银饰杖，绝远汉使西至，自玉门阳关出南道，里善善而南行，至乌翼山离，南道极矣，转北而东，得安息。安息国王至盘都城，去长安晚1600里，不属都护，北与康居，东与乌翼山离，西与条之街，土地风气物类所有，民俗与乌翼祭宾同，亦以银为钱，文独为王面，曼为夫人面，王死则耕柱前，有大马雀，其属小大数百城，地方数千里，最大国也。临归水，商贾车船行旁国，书阁旁行为书记。武帝使遣使至安西，王令将将20000骑迎于东界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，行必至，果数十城，人民相主，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，以大鸟卵及离间宦人献于汉，天子大悦。安西东则大悦之，大悦之国至监视城，去长安晚1600里，不属都护，户10万，口40万，生兵10万人，东至都护治所4740里，西至安西49日行， 南与济宾街，土地风气物类所有，人民钱货与安息同。初一封骆驼，大月之本行国也，随处以喜，与匈奴同俗，控弦十余万，故强轻匈奴，本居敦煌祁连间，指莫独单于攻破月之，而老上单于杀月之，以其头为引器，月之乃远去，过大渊，西击大夏而沉之，堵归水北为王庭，其余小众不能去者，保南山羌，号小月之。大夏本无大军长，常亦往往至小长，民弱未战，故月之喜来，皆陈叙之，共秉汉使者。有五西侯，一曰修密西侯，至河墨城，去都护2841里，去阳关7820里。二曰双弥西侯，至双弥城，去都护3741里，去阳关7782里。三曰贵双西侯，至户枣城，去都护5940里，去阳关7982里。四曰西顿西侯，至伯毛城，去都护5962里，去阳关8202里。五曰高阜西侯，至高阜城，去都护6041里，去阳关9283里。凡五西侯，皆属大月之。康居国王东至乐月逆地，到碑田城，去长安12300里，不属都护，至月逆地马行7日，至王下所居藩内9104里，户12万，口60万，生兵12万人。东至都护治所5550里，与大月之同俗，东击事匈奴。宣帝时，匈奴乖乱，五单于并争，汉拥立呼韩邪单于，而置之单于愿望，杀汉使者，西祖康居。其后都护甘延寿，副校尉陈汤，法务己校尉西域诸国兵至康居，诛灭置之单于，与在甘延寿陈汤传。是岁元帝建昭3年也。至成帝时，康居遣子弑汉，贡献冉自以绝远，独骄慢，不肯与诸国相望。都护郭顺朔上言，本匈奴盛时，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，及其称臣妾，非以失二国也。汉虽接受其质子，然三国内相殊位，交通如故，亦相厚似，见变则发，和不能相亲信，离不能相臣义。以今言之，结配乌孙竟未有意，反为中国生事。然乌孙既结在前，今与匈奴俱称臣，亦不可拒，而康居交侠，弃不肯拜使者，都护立治其国，坐之乌孙诸使下，王及贵人先饮食矣，乃印旦都护使。 故为无所省以夸庞国，以此夺之，何故遣子入世？其欲古事为好，辞之诈也。匈奴百蛮大国，今世汉甚备，闻康居不败，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，以归其世子，绝物复始，以彰汉家不通五里之国。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，及使者往来人马驴骆驼时皆苦之，空疲耗所过，宋迎交峡绝远之国，非志计也。汉为其心通，重志远人，种机迷而未决。其康居西北可2000里，有衍蔡国，空闲者10余万人，与康居同俗，临大泽、无涯，盖北海云。康居有小王武，一曰苏谢王，至苏谢城，去都护5776里，去阳关8025里。二曰覆墨王，至覆墨城，去都护5767里，去阳关8025里。三曰与逆王，至与逆城，去都护5266里，去阳关7525里。四曰济王，至济城，去都护6296里，去阳关8555里。五曰玉坚王，至玉坚城，去都护6906里，去阳关8355里。凡五王居康居。大渊国王至贵山城，去长安12550里，户6万，口30万，生兵6万人，父王、辅国王各1人。东至都护治所4031里，北至康居碑田城1510里，西南至大月之690里，北与康居，南与大月之接，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之安息同。大渊左右以葡萄为酒，妇人藏酒至1000余担，酒者至数10岁不败。俗嗜酒，马氏木序。渊别邑70余城，多善马，马汗血，言其先天马子也。张骞使为武帝言之，上遣使者持1000斤及金马，以请渊善马。渊王以汉绝远，大兵不能制，爱其宝马不肯与，汉使妄言。渊遂攻杀汉使，取其财物。于是天子遣2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10余万人伐渊，连4年。渊人斩其王吴寡首，献马3000匹，汉军乃还。语在张骞传。二师既斩渊王，更立贵人素遇汉善者，名昧蔡为渊王。后遂于渊贵人以为昧蔡产，使我国欲图，相与共杀昧蔡，立吴寡弟禅封为王，遣子入世，至于汉。汉因时使禄赐镇抚之，有发使10余倍， 抵渊西诸国，求其物，因讽喻以伐渊之威。渊王禅风与汉曰：“遂献天马二匹。”汉时采葡萄、苜蓿种归。天子以天马多，有外国使来种，亦种葡萄、苜蓿，离公馆旁，即望焉。自渊以西至安西国，虽颇异言，然大同，自相小之也。其人皆深慕，多虚然，善古事，争分诸贵女子。女子所言，丈夫乃绝症。其弟无私妻，不知铸铁器，即汉使王族祥矫铸作他兵器，得汉黄白金，折以为器，不用为璧。自乌孙以西至安西，尽匈奴，匈奴常困越之，故匈奴使持单于仪信道国，国撰宋时不敢留苦。及至汉使，非出必务不得时，不事处不得计，所以然者，以远汉而汉多财物，故必事乃得所欲。即呼韩爷单于朝汉，后贤尊汉矣。逃回国，王去长安11080里，户700，口5000，生兵1000人。修寻国，王至乌飞谷，在葱岭西，去长安210里，户358，口1030，生兵480人。东至都护治所3121里，至元都偃敦谷260里，西北至大渊国920里，西至大月支1610里。民俗衣服类乌孙，因畜随水草，本固塞种也。元都国，王至偃敦谷，去长安9860里，户380，口1100，生兵500人。东至都护治所2861里，至疏勒，南与葱岭主，无人民。西上葱岭，则修寻也。西北至大渊1030里，北与乌孙接，衣服类乌孙，随水草，依葱岭，本塞种也。梭车国，王至梭车城，去长安9950里，户2339，口16373。生兵3049人，辅国侯、左右将、左右骑军、北西夜军各1人，都尉2人，议长4人。东北至都护治所4746里，西至疏勒560里，西南至蒲犁740里。有铁山，处青玉。宣帝时，乌孙公主小子万年，梭车王爱之，梭车王无子死。此时万年在汉，梭车国人既欲自托于汉，又欲得乌孙心，即上书请万年为梭车王，汉许之。遣使者西充国送万年，万年出力报恶，国人不悦。 梭车王帝忽图征杀万年，并杀汉使者，自立为王，曰诸国被汉，毁魏后冯奉氏，使宋大渊客，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，更立他坤弟子为梭车王，还拜奉氏为光禄大夫。是岁元康元年也。疏勒国，王至疏勒城，去长安9350里，户1510，口18647，生兵2000人。疏勒侯、姬胡侯、辅国侯、都尉、左右将、左右骑军、左右议长各1人。东至都护治所2210里，南至梭车560里，有市列，西当大月之大渊、康居道也。芋头国，王至芋头谷，去长安8650里，户300，口2300，生兵800人，左右都尉各1人，左右骑军各1人。东至都护治所1411里，南与疏勒接，山道不通。西至元都1314里，径道马行2日，田畜随水草，衣服类乌孙。